我覺得你只可以咧係不能夠潑火，其實。 嗯。 如果你諗住用強力壓制咁樣嘅方式落去嘅話，首先就要區分開嗰啲搶掠嗰啲人同一般嘅示威者。咁如果你話大家見到嘅畫面咧，譬如係警車撞向人群啊呢啲咁嘅嘢咧， 嗯。 咁的而且確令到好多藍絲好興奮嘅，其實就話你睇下南美國佬都係咁啦，即係佢哋嘅世界始終都係存在喺魯迅年代嗰啲臭蟲嚟噶嘛，真係。 即係佢覺得就係話，個個國家都有啲成龍類嘅黑警嘅。 唔係呢個世界，人人都係咁撲街嘅，你冇任何嘅道德優越性嚟批評我。係。佢哋嘅出發點就係咁樣。而 Donald Trump， 我覺得佢要即係降温嘅話係咩咧？就係我相信美國嘅制度。美國本身的國民的質素是可以去處理一些由種族引發的騷亂的。 嗯。 如果你調翻轉戰狼上身咧，我覺得反而賴嘢嘅。 有反效果㗎。 有反效果。而家你見到拜登就翹埋手直食花生啦喺度。 嗯。 因為第一佢唔係當權者， 嗯， 佢唔係掌權者。呢啲咁樣嘅場面咧。如果你激化個矛盾咧，分分鐘就燒通頂。 冇錯，嗱，因為咧成件事，尤其如果係種族事件啦，佢係咁 polarize， 咁即係 冇中間嘅，係真係。嚇， 你 美國嘅種族問題， 即係你咁兩極化嘅時候咧，你是但你倒向一邊啦，你俾人哋歪曲少少啊，其實已經好可能咧，就已經係變咗係即係抽水抽著火水啊，呢啲叫做係。 嗯。 咁當初冇辦法，因為佢自己當政。咁但係你喺旁邊隔岸觀火，然之後你加兩句咧。咁而呢樣嘢你本身 佢咪 spin 啲火燒向你囉， 係啊係啊， 點會如果唔係點會佢同州長嗰啲對話會懟曬出嚟嘅啫，選舉政治嚟㗎嘛，其實呢個係 冇錯， 所以我覺得係風險㗎，其實係， 嗯， 如果呢個種族騷亂呢樣嘢冇辦法平息嘅話呢， Donald Trump 嘅選情呢就彎彎地啦，如果彎咗嘅話呢， 就係咁講喎，即係如果呢佢即係佢睇到彎到呢是已經冇得救啦，咁佢反而更加兵行險將， 就打大陸啊！ 喂，唔足嘅，喂，你而家見到係啦，係嘛？嗱，總之我就要搞到個局啦，即係佢有可能㗎，其實係佢嗱，你話習近平係賭徒性格啫 ，Donald Trump 亦都佢有自己賭徒嘅性格。 嗱，但係呢個有一個分別，我覺得我都明白， 嗯， 用外敵嚟去解除呢個內患，即係讓外取代安內， 嗯， 以讓外嚟安內， 嗯。 但是美國和中國大陸的政治有一個很基本的分別， 嗯， 中國正如我們剛才所說，它有一種雪恥式的民族主義在這裡，是，這種雪恥式民族主義就是成為它樹立外敵解決內部問題的基礎， 嗯哼， 因為你班友個個都跟著黨瘋的嘛，覺得西方世界亡我之心不死的嘛， 嗯， 所以他們動美國動香港裡面的小粉紅為鼓掌， 嗯， 就忘記了他們自己六億人都係得個一千蚊美金收入咯。 嗯， 嗱，佢係 work 嘅喎，我覺得。 六億人先得一千蚊，咁所以咪好恨嗰五毛咯。 咁啊係。 啊， 十毫都冇所謂，一百毫都冇所謂啦，我覺得俾多啲啦，其實。但係咪叫 YouTube 俾啦？但嗱，其實我覺得，但美國你要記住，佢用呢種樹立外敵而去轉移國內矛盾，嗰個功效冇大陸咁犀利嘅。 嗯。 首先，美國人個玻璃心嘅程度咧。那種所謂雪恥式仇外主義，美國是沒有這件事的， 嗯， 你看到其實它基本上所有內部的問題是圍繞著貧窮、階級、種族、性別平等， 嗯， 所謂我們叫做 identity politics， 很多時候 是， 沒錯， 是身份認同的政治，嗯，因為很多基本問題他們已經解決了，譬如憲法的權利啊、自由人權的保障啊，這些在西方民主國家裡面這些叫做後物質主義的時代， 嗯， 他們關心的就是同志平權啊、種族啊這些、種族平等啊這些東西， 嗯， 所以他用外敵呢，他不是那麼容易 swing 到和 shift 到那個內部矛盾的，跟中國大陸很不同，我覺得，嗯，所以就算他說我現在跟台灣在東海進行聯合軍演都好，我覺得，嗯，對美國佬來說，他拗下頭他繼續在罵你的， 嗯， 即係佢唔會，我覺得佢唔會因為咁樣而轉移得到。 嗯， 所以你點都要安內先，安內就係要將嗰個尖鋭嘅局勢，你要降温先，係咪？你要出嚟去企翻喺嗰個嘅美國核心價值嗰度，所謂種族平等嗰，那個嗰，那個那個位，你要企翻嗰個位先。 嗯， 你唔可以淨係 law and order， 我覺得。 係。 如果佢淨係 law and order， 啲人話：屌你同習近平有咩分別啫？ 而家大美國人就咁嘅睇法嘅喎，其實係。 唔係，其實 Donald Trump 咧就真係冇乜民主素養嘅人係。 咁佢要面對 自己缺點嚇。 佢身邊嘅人要話俾佢聽咯，其實係。 身邊嘅人要提下佢嘅，其實要行一行佢嘅，其實就。 喂，你同習國力你就可以打嘴炮，噏錯嘢冇人怪你，係嘛？噏中咗大家拍手掌好嘢，又有香港人歡呼。 啊！ 但問題是你自己內部呢啲咁敏感嘅議題就不能夠亂噏嘢嘅， 啊！ 一句説話洩漏出去就燒通頂噶嘛。 係啊， 所以我自己是擔心嘅，其實呢個喺美國選舉。呢段時間出現呢個情況，咁究竟有冇俄羅斯或者中共嘅喺幕後煽動呢？咁我就真係唔知啦。其實究竟呢啲所謂嘅搶掠行動背後，有冇外國勢力啦？所謂嘅介入咧？ 但係你見到又好奇怪嘅，即係網上面咧，頭先我哋提嗰啲假新聞啦，即係其實亦都好多穿插住一啲改圖，尤其 係 改咗 俄羅斯過去一路以嚟喺選舉裏邊嘅手段， 尤其係改咗一啲中國國旗。大陸國旗入咗去呢啲咁樣嘅示威場合上面嘅，其實就咁當然係可以挑撥到，即係起碼中美兩國嘅人民嘅感情先啦。起碼就係、即係你對於中國人嚟講，就係、話哦，原而家你哋都反美嘅反自己嘅國家，一去到暴動嘅時候，你咪又係想勾結外國勢力咁樣樣。咁、你係咪要呢樣嘢？如果要呢樣嘢嘅話，你就唔好怪我哋，即係搞國安法嗰套咧，就禁止你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呢樣嘢。所以其實呢樣嘢咧，就冇乜嘢所謂，即係呢個咁樣嘅舉咩咩即係普世價值啊嘅意思，根本上個國家都需要嘅。 嗱，但係你俄羅斯同中國已經on and off喺美國嘅傳媒裏邊睇到佢哋揭露出佢哋嘅唔好嘅行動。 係。 如果美國發生呢件咁大事，佢哋點會唔介入去 spin 嗰啲嘅仇恨言論咧？ 但同樣喎，即係如果係俄羅斯， 我覺得佢唔 spin 先奇啊！ 俄羅斯自己走去 spin 咧，亦都有可能喎。嗱，你知道其實俄國佬咧，其實佢如果中美相鬥嘅話咧，即係俄羅斯佢自己食花生咧，亦都可以係從中得益嘅喎。 到啫啫聲啦，而家 係嗱，確實係。而你見到嗱 ，Donald Trump 本身咧。其實佢係主觀上啦，佢 想拉攏普京， 係想拉攏普京， 因為佢七國峰會擴大版就係拉攏。係 啦，嗱，七國峰會咧，即係當然佢而家拉攏歐洲咧就好難，好難，因為歐洲你見到上個禮拜我哋都講過啦，法德兩國啦，佢除咗契弟之外啦，佢哋本身對於 Donald Trump 亦都有私怨，同時間亦都有中意病嚇，咁所以咧就好唔合作嘅。咁但係，所以點解而家英國佬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啲外相啊，好似唔知琴日好似話七個前外相、就叫南通文，喂你自己擔當一下一個喺歐洲拉攏其他盟友嘅角色啦，你唔好俾美國嚟啦，因為 Donald Trump 佢實在得罪太多人啦，係咪？咁所以如果你南通文你自己做呢一個咁嘅責任，自己喺歐洲上面即係拉攏盟友去反對中國去立國安法嘅話，呢、這個合理好多。咁好啦，即係你而家勾甩俄羅斯有啲乜嘢好處呢？喂，其實見到喂中美兩鬥，佢中間確實尤其佢自己本身得到呢一個 Donald Trump 垂青 G7 峰會想佢入嚟好耐㗎啦，本身就係、是、而即係 Donald Trump 亦都主觀上面佢睇下呢一個默克爾唔順眼啦。咁佢而家正正就係你見到默克爾咧，就係、是、今個禮拜本來就開呢個七國峰會嘅。咁、但係佢而家放飛機啊嘛， 放飛機 係放飛機，而家咪就係話佢搞到九月先至開喎。 佢亦都我相信就係唔想、啊。Donald Trump 將香港問題擺上七國峰會嗰度傾， 係歐洲咧唔配合美國佬咧，唔係話淨係香港問題呢、這個呢樣嘢啦。其實之前喺呢一個美國想拉攏全球去針對中國做一個疫情追責啦、歐洲嘅官員唔係話法德啊，即、就、係、是、歐盟嘅官員一早已經講明噶啦，就係、是、話我覺得中國都有佢自己本身個疫情都要即係調調查，但係我唔想站邊。 喂，大佬、啊， 講到明嘅。 大陸佬要佢喺大陸嘅報紙裏邊登嘅文章刪稿，佢都照刪啦。 係啊， 而家追查疫情咪又係嚟自五眼國家 啊？ 美國影響到嘅而家就係咩咧？加拿大、英國、紐西蘭、澳洲，加埋 五眼咯，咪就係 咪就係五眼咯，就係、是、澳洲出頭咯。而家咪就係、是 啊、加埋日本、啊，因為日本佢而家其實佢哋而家英國咧就提倡係咪想搞 D10 啊？係嘛？ 係 即係民主十國啊嘛、 嗱，因為好簡單啫，你。只要侵咗歐盟內咧，中共一路都玩呢個分而治之嘅方法，拉一排打一排。佢亦都默克爾係 leverage 呢個中美貿易戰裏邊咧，就大力咧係推動德國嘅企業喺中國市場咧 係攞取好多嘅合約。所以我就係話喺咁嘅環境裏邊咧，習近平佢冇理由蠢到幾邊樹敵噶嘛。所以佢一路拉攏緊歐盟，就係喺更採取更大嘅。其實意大利本身都係歐盟裏邊嘅親中嘅國家嚟嘅， 一帶一路國家嘛。 一帶一路裏邊係啦。咁啊，只不過因為今次疫症搞到一鍋粥。咁但係個政府本身咧，國會嘅政黨雖然支持香港人都好啦。但個政府本身係親華。咁法國亦都唔好提啦，我就話所有靚仔嘅總理、總統都係垃圾嚟嘅，其實。 嗱，法國就想買飛機，德國就想賣車。你如果你話中美再鬧僵啲嘅 西門子啊、高鐵嗰啲嘅信號系統啊、鐵路措 施、exactly 啦、 個基建器材啊嗰啲咁嘅嘢、賣機器啊嗰啲咁嘅嘢啦。所以呢個咧就係喺國際政治裏邊咧，嗱而家。啱有個新聞係咩咧？就係、是、英國嘅外相呢、這個藍湯文，就係去 address 個國會嗰陣時咧，就係、是、發表咗一個 statement。咁就係話咧，如果中國一意孤行實施港版國安法，英國將會與其他國際夥伴合作，採取進一步回應，包括改變 BNO 護照安排，延長逗留英國期限至12个月，並可以在英國工作及讀書為取得公民身份鋪路。咁即係呢個 BNO 平權咧就邁進一步啦。咁就俾12个月居留，就 instead of 而家好似唔知90日定咩，即係要出境啦。咁如果12个月嘅話，即係話你可以一路 accumulate 嚟嘅話，一段時間就可以咧喺英國做嘢或者讀書，一路延期嘅話咧，咁你就可以申請成為呢個英國 citizens。咁呢個就係一個 BNO 對擁有呢個 BNO 嘅。香港人嚟講咧，起碼都係一個正面嘅消息嚟嘅。咁因為呢、這個，我再講，其實本來香港喺英治時代出生嘅香港人，根本係應該有居留居英權嘅。呢個係因為佢知道鄧小平收回香港，靜靜修改咗英國國籍法，係剝奪咗香港人喺英國嘅居留權。 呢、這個就其實佢哋傾呢一個中英聯合聲明嘅時候，喺個備忘錄裏邊咧，咁英國就承認咗，唔係就承諾咗，就唔俾香港人有居留權嘅。咁但係喺中英聯合聲明入邊個備忘錄㗎咋？咁而家你中國話啊嘛，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去履行咗佢嗰個權利同埋義務，已經 係 啊，已經歷史文件嚟㗎嘛。咁但係你竟然你見到阿趙立堅而家攞翻呢一個中英聯合聲明入邊嘅一個備忘錄出嚟講，就係英國違反承諾喎。 喂，點會話聯合聲明？我覺得好似阿華春瑩講話呢個聯合聲明係歷史文件嚟嘅喎。 係 exactly 啦。 咁你而家都唔根據聯合聲明去辦事咯？ 唔係淨係華春瑩啊，駐英國中國駐英大使啊劉曉明都係咁講㗎。咪 係咯。咁有咩 binding 咧？我覺得係冇 binding 嘅咯喎。其實已經係 同埋 我覺得 嗰個 剝奪呢個居英權，即係呢個香港人嘅居英權呢、這個。是英國人的可恥的行為的，所以現在他做一點點事就理所當然的，我覺得。 還有他們自己本身英國的御用大律師上個星期也有說的，就是說喂，其實 上以前的律政司說他給了法律觀點錯嘛， 是的， 彭定康也有說啦， 是的，不是他說其實英國國籍法我們 on and on 可以改的嘛，我哋自己本身改我哋自己國籍法，呢個係英國內政嚟嘅喎。 我俾邊個國家嘅人入境，邊個喺度居留咁？ 咪就係咯， 關你乜 Q 嘢事？係 你自己一廂情願話 BNO 係一個 travel 多條文嚟嘅啫喎，係嘛？即係你以為啫嘛？英國其實不嬲都唔承認嗰個係 travel 多條文噶，佢冇講過呢樣嘢噶。 嗰個係國籍嚟噶， 國籍嚟噶， 係啊 ，BNO 嘅意思啫， 係啊， 只不過係多咗個 O 字嘅咋。 我而家 check 翻我 BNO 真係噶嚇， 係啊，英國括弧海外公民嘛， 係啊， 係咯，我公民嚟噶噃，不過海外啫嘛，佢話 嚇 嗱，我覺得 BNO 嘅平權咧，我相信呢個係會做得到嘅，亦都係英國喺佢哋嘅有限嘅能力裏邊。在而家嚟講應該做嘅嘢，但係我覺得唔應該淨係限於俾97之前曾經申請過擁有 BNO 嘅人。我覺得當時有好多人係冇申請到。 哦，而家係 Home Office 講咗噶啦。 應該係俾曬所有喺97前已經喺香港出生嘅人。 而家咧 Home Office 就好似 應該200几万嚟㗎，應該 290万。 係啦，290万。 即係話我啲朋友就話咧，嗰陣時佢老豆好愛國，就冇幫佢申請。 咁原來咧，即係總之 恨錯難返 啊！唔係咁，佢恨錯都冇用啊！佢嗰陣時冇自由主見噶嘛，係咪先啊？咁而家佢話，即係其實係可以俾你去申請翻，咁都得嘅，因為你出世嘅時候就係英籍啊嘛，所以你嗰陣時咧， 出世紙得啦， 你攞係啦，攞翻出世紙就得噶啦。其實就係、是、我而家啱啱嗱，你睇咗 check 翻 BNO 啦，真係寫翻 nationality 係 British national 噶，真係。是不是他不是说 travel 多条文的嘛 travel 多条文是括住 overseas 的嘛。 是啊。 我觉得另外呢蓬佩奧亦都昨天就发表这个讲话呢就是说美国会采取一个更欢迎香港人去的措施。 是。 我觉得什么都不要讲住。不要讲住香港普通市民这一拍先。我觉得在海外的香港人是需要争取他们自己的政府无论是加拿大澳洲所謂五眼國家裏面、是給一個的政治上的庇護給香港的年輕人、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的坦白說我們這一代即是殺到你沒辦法的了即是幾時破門而入即是大家可能都有心理準備但是你對於現在那些年輕人是不是應該給予一些政治難民的身份的庇護呢 他們更加需要 他們更加需要我希望他們有機會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裡面靜靜地讀書多些去思考自己香港的前路、我覺得他們將來對香港社會的貢獻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貢獻、但是我們在這個時候是需要外國政府去幫他們、香港有能力去走的人有能力移民的人、多的是但是對於現在那些被整個政府警察去清剿的年輕人呢、我覺得他們是很多是無助的無助、如果能夠給到一個政治庇護的身份他們容許他們在那邊半工讀也好一路讀書一路做事也好在一個時限裡面去給一個他們的機會去讀一個學位我覺得是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台灣政府我覺得是在做事的我相信 是 但是我相信更加需要的歐美這些民主國家你要記住那些年輕人是他們是有質素的年輕人而當時在這個1989年北京鎮壓之後很多內地的學生都是流亡了去西方去得到西方政府的庇護而香港本身大家目睹一個咁大嘅一個咁樣嘅直接管治共產黨對一國兩制嘅嗰種嘅踐踏，你話嗱，當然好多人期望美國點樣出手去反制中共，而家美國就火燒後欄啦，我覺得，佢點都係搞掂咗內部問題先，我覺得唔係咁快將個矛盾可以轉移到外地。但是如果你無論英國好、美國好、澳洲好、紐西蘭好、加拿大好，這五個國家能夠聯手去給一個的一致的政策去給香港的這些年輕人去申請一個特別的一個簽證計劃是容許他們一段時間在當地居留的然後居留之後可以找到東西就可以申請入籍的或者一個政治庇護呢其實是即使未必即刻可以攞到嗰個身份都好，而係俾佢有一個咁嘅機會嘅話咧，我相信香港人係會好感激呢啲外國嘅政府。呢、個就唔係純粹係大家攞逃生門啊，要去即係揾呢個後門啊咁簡單。因為我覺得佢哋嗰個受即係迫害同埋佢哋嗰個迫切性係更大，係、更大嘅，我覺得。即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你问我即不是说纯粹是大家得把口在说但是这个是要联合很多在海外的香港人的力量、由他们作为自己的国民的身份去联合他们的执政党又好他们自己的国会议员又好我们做得到的我相信我和邝永轩都会联络在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去做这件事、支持香港由2019年六月以嚟，呢、這個反送中運動嘅好多加拿大嘅國會議員，我哋都會希望能夠大家發動一件咁嘅事，但唔可以淨係一個國家，我覺得係、可以嗰個嘅，即係如果係變成一個整體嘅行動嗰陣時咧，我相信就會對於起碼而家即係感到失望或者絕望嘅年輕人嚟講咧， 即係見到有少少 一個好大嘅柱 鼓勵，我覺得係起碼見到少少鼓勵。 嗯， 因為佢哋會好彷徨，我覺得諗下，即係我如果我去到嗰度點咧？ 嗯， 咁你變咗我哋喺香港人散居全世界，而呢五個國家裏邊有相當多香港人喺度。 嗯， 將來呢啲申請政治庇護嘅後生仔去到嗰陣時，係咪可以由當地嘅香港人組織， 嗯， 去 take care 佢哋咧？無論係各種各樣揾學校、揾地方住，或者是做兼職好乜都好，咁好多香港人，我覺得佢哋之所以覺得好呢段時間好好抑鬱或者好悲哀嘅原因咩咧？佢覺得自己咩都做唔到啊！係啊，即係睇住即係咁樣殺到嚟，即係好無奈啊！大家都即係好似自己無能為力咁樣。 嗯、 但係我成日都有一種心態係咩咧？當你覺得自己好無奈。好無能為力嗰時咧，應該 focus 上一啲具體嘅工作。 嗯， 如果呢啲具體工作係能夠成就到一件事出嚟咧，我相信又會對大家嗰個嘅成個所謂嘅成個命運共同體啊，嗰種嘅精神咧，係會更加即係、就是、出到嚟嘅。 嗱，所以正正就係、是、咧，嗱，你喺勞工嘅角度嚟講，就係、是、唔想你做到啲實質嘅嘢，所以而家咧就快刀斬亂麻，係 啊。 是啊，點解今日就借住呢一個沙田啊？呢一個有多幾個 群組啊？ 係啦， 貨倉群組， 貨倉群組咁樣爆疫之後咧，咁而家又急急又延長呢一個限聚令啦。但係你覺得相當之矛盾嘅呢一個現象係，即係第一，你復課啦，你依然復課啦，咁你嗰啲泳池又開放啦，咁你好多嗰啲卡拉 OK 啊嗰啲嘢全部都係陸續開翻嘅。咁而家你淨係針對一樣嘢，所謂而家限聚令咧，就搞搞下。而家淨係針對啦，你係就唔俾遊行示威。咁你第一個攬炒 星期四唔會，我覺得啲香港人會再出嚟， 會再出嚟係咪？ 呢、這個已經係三十幾年嚟嘅每一個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嘅 集體共識啊， 係咪？嗰點燭光其實係大家嘅身份認同嘅一部分。嗰、個唔係話我哋可以今日做完，聽日可以做到乜嘢？好、多嗰啲嘅。年青人過去曾經質疑過呢個燭光悼念晚會，但我成日講係佢係 symbolic 嘅，其實係、一個 ritual，ritualize 嘅嘢。但係實際上佢亦都係我哋之所以 distinguish 我哋同大陸人嘅分別嚟噶嘛，亦都係話俾全世界人聽我哋同佢哋一齊噶嘛，係、我哋屬於核心價值嗰一部分嚟噶嘛，所以係唔會遺忘咁多年堅持咁多年，每一晚嗰個燭光亮起嗰陣時候，喺國際嘅新聞裏邊都係一個新聞嚟，三十幾年嚟都係咁。所以我觉得六月四号、我不相信香港人会因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而觉得我揸住一支蜡烛企喺街嗰度有咩问题。我不相信他哋会惊我，真系系咪？我亦都好希望在海外的香港人，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嗰样嘢。嗱，呢个唔系我成日都话，喂，如果我行入去维园，我自己一个人。我就不是一個 purpose， 我又不是和約埋八個人一起去。咁你憑乜嘢？ 自己一個人去啫嘛。 你憑乜嘢嚟拉我咧？我想問。 係 咪？當然你可以話警察係可以冇任何嘅道理去拘捕香港人。但係如果你係講緊數以十萬計嘅人，係咁樣做嗰陣時候，我想話你要用幾多少警察去派呢個限聚令嘅罰則嘅罰單？甚至係出動到幾多嘅水炮車咧？我想問。如果六四燭光悼念晚會那晚是要用水炮車去淋熄這個燭光的話，這個也都再進一步證明我們是需要國際社會的救援了。因為這個國安法根本就不是針對什麼的恐怖主義了。這個是三十幾年來在香港人包括1997之後在中國大陸的主權下面仍然可以舉辦的一個和平悼念的晚會。如果你都是用水炮車用催淚彈的話，那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咯，係嘛？呢、這個根本就唔係乜嘢恐怖主義、分裂國家、顛覆行為啦。呢、這個根本上係要直接鎮壓香港人嘅行為。 哦，佢不嬲都想㗎。其實你見到而家最近呢一個本土研究社咧，佢就係刮翻以前嗰啲咧，呢、一個英國 對六四嗰個討論啊嘛。 係啦，對六四嘅討論，其實係1999年嘅時候咧，就話你英國政府，喂，你好似而家你睇住佢哋違反呢一個公安條例，你都係有法不用喎，係嘛？因為你而家你見到佢哋即係支聯會咧喺度搞呢個集會，就本身就係反中羞辱呢一個中國領導人，係咪？即係呢個係擺明就係違反公安條例嘅。佢低温就係咁諗噶啦。 你信唔信佢而家佢立咗呢個國安法嘅時候，更即係會繼續容許你搞呢一個六四啊？嗱，講就話唔會，但係咧，你見到琴日、前日啊，即係呢個譚慧珠講嗰啲嘢咧，就已經恐嚇住你。 你見到啲違法嘅行為好走啦咁咯？ 佢就話啊嘛，邊個喺度嗌 結束一黨專 政嘅話啦，就好走啦。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啊嘛，佢咁講係。係嘛？即係你見到而家佢呢個人嗱，你唔好以為佢係阿四啊，即係佢講嘢佢有代表性啊。你而家佢根本上佢自己本身就係呢個基本法委員會嘅副主任嚟嘅。所以咧，Donald Trump上個禮拜講就係話邊個直接或間接係做一啲嘢損害香港人嘅自由同埋自治嘅話咧，就要制裁。所以呢個人一定有份，冇份我哋都篤灰到佢有份為止。 我想話嚇、啊，如果我好多人話我買唔到蠟燭咁點啊？淘寶唔俾運蠟燭、啊。 手機咯，手機 而家有電子蠟燭嘅話俾你聽。如果我大家插足電就得㗎啦，其實係。 係咯，即係咁啫嘛，係咪先？即係咁啫嘛。 手機又得，唔係直情係有一幅圖，係、 哦、 一個蠟燭嘅嗰個嘅。 嗰、那個唔夠光嘅 影像，但係唔夠光， 唔夠光嘅。 但你開著你個電筒咪得咯。 開著電筒其實我哋九二八嗰陣時做過。 咪就係咁啫嘛，係 啦。雨傘運動試過，其實我哋都試過㗎啦，其實係。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看不到我自己，如果我揸住個手機咁樣開咗個電筒行出街，我犯咗咩法咯？其實係嘛？咁、至於究竟你覺得喺咩地方可以做呢樣嘢咧？我覺得各適其適嘅啫，其實即係如果有人覺得佢中意去翻咁多年嚟嗰個地點嘅、我哋咪自己行入去咯，係嘛？如果你話我可以喺屋企。附近地點嘅，咁咪自己行去咯。 啊、 即係大家唔好俾嗰個恐懼支配咗我哋嘅行為、 嗯。 因為有啲嘢本身你只係用平常心去做就得㗎啦。其實、而我覺得每年嘅六四燭光晚會，其實市民係唔會主動去同警察作出一啲嘅尖鋭嘅對立嘅行為的、以往咁多年，警察其實都係協助嗰個集會進行嘅。嗱、我哋呢個唔係話幫佢哋講好説話。而咁多年嚟，我哋去捉咁多年咧，係唔會留難嗰啲去參加集會嗰啲人、如果後日係出現呢個情況嘅話，咁你就知道香港呢個質變已經出現㗎啦、已經係唔使等譚慧珠講㗎啦，已經，亦都唔係限唔限聚令嘅問題㗎啦，亦都唔係限唔限聚令。我唔係燈神，我成日都講我冇水晶球，但我估計佢係唔敢喐手嘅，因為嗰個一發不可收拾。如果喺六四悼念當晚。警察出動水炮車嘅話、去驅散群眾嘅話， 嗰日已經變咗六四啦。 當日就係六四嘅啦，我話俾你聽，就係2020年 香港版嘅六四啦，係啊， 係啊，一發不可收拾，我覺得係會，因為大家已經谷到爆嘅啦。 而且你變 兩個禮拜， 你反而係變咗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叫國安法嘅一個反宣傳啊嘛。 冇嘅啦，所有人、喂，大佬 end game 嘅啦嘛，佢哋會覺得、喂，六四悼念都唔得啦，係、咪？我理得你係咪咩國安法咩限聚令啫？實際上，總之我見到的情況就是我連揸住個手機行出嚟都唔得嗰陣時，都唔可以喺銅鑼灣聚集嗰陣時。咁而家係乜一個乜嘢嘅情況咧？嗰個就好 visible， 好具體，唔需要大家再想像啦。嗰種嘅情況，即係國安法通過之後，就好清楚、好具體出現喺呢個香港人嘅眼前。咁、你估會點咧？我覺得會洶湧嘅人群係由自己屋企各個地方寫字樓出發，係、走出嚟嘅。我覺得。所以呢個大家係一個心理戰嚟嘅啫。我唔覺得佢哋蠢到咁嘅地步。如果佢哋蠢到咁嘅地步，就即係話佢哋自己撳咗個核彈掣，佢哋要攬炒噶啦。其實，即係話會推動外國更大嘅制裁噶啦。其實， 唔係如果你搞到成件事咁 sentimental 嘅話咧，你歐洲都冇可能隔岸觀火噶啦。其實，嚇、啊。 到時到後，佢就同八九年嗰件事串連埋一齊噶啦。其實係，如果香港人喺後日受到呢種咁嘅鎮壓嘅話，佢就會同八九年嘅六四串埋一齊噶啦。然後係最終結果係31年之後，就係喺香港出現啊嘛。而同樣嗰個鎮壓者唔係香港政府啊嘛，好清楚噶嘛。其實呢樣嘢，嗱，所以我就係話。有陣時呢個係一個博弈嚟嘅，係一個博弈嚟嘅。好多人即係呢兩個禮拜，我諗都心情好沉重。其實我同大家都一樣，好多朋友都叫我休息一下。但係我哋即係點解 即係我成日都講，其實我嘅氣管係一種心理病嘅反應嚟嘅、 啊， 我嘅氣管問題。 嗯， 係當嗰個六月嗰陣時候，一開始嗰陣時係咁，我持續咗成兩個月嘅氣管有問題。六月、七月嗰陣時候，特別係去到七月七二一之後，咁啊最近又再翻嚟咧，其實亦都係身心病咯。我覺得係其中心理狀態，可能係壓抑啊、情緒問題啊、休息唔好啊等等。嗯、但係你成日都有時好講，大家都識講休息一下咁，但係你事實上好多時冇辦法去， 係 去將嗰樣嘢放得低。其實亦都大家。最重要，我覺得亦都係你當作一個平常心去處理。 嗯， 嗱，無論係喺海外嘅香港人，包括係喺香港嘅市民都好，唔需要諗到就係話我要去一種嘅缺一雌雄， 嗯 ，all or nothing 咁嘅態度去睇，咁你就會好沉重。你會沉重到個地步，覺得第一你覺得自己係逃兵啦，你會覺得自己唔夠硬淨啦，甚至你會覺得即係用好多嘅否定自己嘅睇法。 嗯 即係我覺得唔應該係咁嘅。你只要做翻一個我哋普通 citizens 公民擁有嘅權利，應該擁有嘅權利。就算我搭地鐵，警察問我去邊，我去銅鑼灣。我去銅鑼灣有咩問題咧？其實 係啊， 係嘛？我如果約埋三四個朋友一齊行街，又有咩問題咧？我揾唔到任何一個嘅法理基礎，佢可以咁樣去出動到呢個嘅防暴警察去鎮壓。其實，如果佢行到呢一步嘅話咧？咁就係全球制裁㗎喇，我覺得。係。佢地方佢知唔知呢，我覺得。 嗯。 我覺得佢都會知㗎喎。 知。所以佢一空住你先囉，而家就係。但你越空嘅話呢，我覺得都有反效果㗎。即係你等於你譚慧珠你講呢啲嘢，即係話你即係講國安法就唔會有可能係好仁慈㗎啦。係咪呀？ 嗱，我覺得佢兩步走呢，而家佢嘅方法。 嗯。 佢呢就開天殺價先。 嗯。 然後咧就澳門模式嘅，我一路估計，我低温 似係澳門模式，嗱，即係因為佢自己本身，佢既然佢話澳門係一個一國兩制嘅模範，咁咪最好啦，起碼佢覺得就對最低消費就好似澳門咁樣樣啦。如果唔係嘅話，咁佢點解會覺得嗱？因為佢對內啊，對中國佢內部啊，佢都要有一種説辭啊嘛。點解澳門咁乖，你都要咁嚴苛啫？個廿三條仲要嚴苛過香港？冇可能啊，係咪？咁所以佢覺得就係話，起碼兩地要平權喺廿三條，喺國家安全立法上面要平權。呢、這個佢亦都講話短板啊嘛。既然係短板嘅話，你要補齊，補齊就要一視同仁噶咯喎。佢嘅講法就應該係咁。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佢而家開天殺價，落地還錢，落地還錢極啊，唔係好似我哋成日講啦，即係話你而家你叫阿林鄭聽日上去北京。你最多咪係咩？ 六四嗰陣， 哦，咁咪最多咪叫佢做唐牛咯，自己做廿三條咯，係嘛？即係你話最少就係咁樣樣啦。其實就 我反而我就覺得佢唔會而家喺呢個階段掟呢一掟呢一招出嚟。 啊！ 佢喺人大通過嗰陣時候加辣咧，就有原因嘅。 嗯， 就係攞嚟作為一個同美方談判嘅一個嘅準備。 但係 Donald Trump 咧就唔會刮佢嘅，即係坦白講嗱呢啲嘢啦。其實你要知道習近平同埋 Donald Trump 咧，即係其實deal嘅過程裏邊咧，兩個都唔會陷於被動。 嗯， 啊， 因為佢唔按牌嚟出牌 啊 嘛。 係啊，即係如果我你掉香港牌出嚟，我就要乖乖地聽你，然之後同你講數。咁即係我陷於被動啦。我陷於被動嘅話，咁我就會俾你拖住後，即係俾你牽住鼻子走。 因為你已經。出咗牌先，你佔咗上風啊嘛！ 佢就唔係 你跟我的 agenda 去傾。 唔係，所以我即係之前都講過啫。所以 Donald Trump 咧就係一個 House of Cards 嘅一個 fans 嚟嘅，就係話我唔中意嗰個 table 嘅 setting， 我就要反台啊嘛，係嘛？咁所以佢而家反台俾你睇，就係話喺你啊人大表決之前啊，我就已經講定你香港已經係冇咗呢一個自治權先啦，已經係冇獨立關稅區啦。即係呢一個就係佢自己反台嘅方法。嗱，你見到反你調翻轉頭咧。習近平亦都係啫，因為佢而家佢咪揾新華社出稿咯，我即刻改人大就要加快立法添，係啦，雙方面都喺度即係 escalate 緊嘅，其實係好明顯嘅。 跟住佢咪將行為和活動咯， 係啦， 將 行為嗱即係等於 本就係行為 兩方面， 活動就係組織咯， 一方面咧 就加快，一方面又加辣 擴大， 係啦，又加快又加辣。咁然之後 ，Donald Trump 呢邊咧，哦，佢覺得就係話，佢而家宣布咗，由自己把口宣布咗，話要制裁香港都不夠， 我仲要我表明心跡，我仲要表明誠意，我一定要，我而家我就決心攞香港嚟同你大陸咧就開戰，就玩冷戰，所以我先至賣咗我而家諗住而家放賣我呢一個壽臣山道嘅呢一個即係宿舍豪宅啫嘛。 呢個動作其實好大嘅，其實 呢個動作好大， 即係話佢準備離開拖撤出呢個領事撤出香港。 但係我琴日我哋做節目講嘅，其實呢個賣唔出嘅，最後尾賣唔出嘅，亦都冇人敢接嘅。點解咧？因為咁講，你要諗下呢個唔係普通嘅賣家嚟噶嘛。呢、这個本身就可以影響到之後美即係香港局勢一個賣家嚟。 但會唔會有個拆大陸佬鞋嘅本土富豪衝出嚟賣？ 佢衝出嚟賣啊！ 大陸 中國 都 唔會俾佢買啊！ 係啊， 即等於一個道理啫嘛。別讓即係別讓李嘉誠跑了一個道理啫嘛。 別讓美國領事跑了。 係啊，咪就係咁樣啫嘛。 別讓史密克跑了。 係啦、啊，本身咧嗱，你見到其實習近平咧，我覺得佢唔敢 escalate 落去嘅。就其實講真的，佢而家騎虎難下。所以就推到好盡，然之後等，其實雙方都係等緊對方打個電話嚟拗偈傾嘅啫。我覺得似係 咁樂觀， 我覺得似係咁多啲嘅其實、就 是。但會唔會小學雞真係想打香港牌嚟轉移內部矛盾？ 喂，佢打好多牌咯。嗱，習近平咧就係、是、一個病態賭徒嚟嘅。佢喂玩完攤翻輸到撲街，跟住換賭台，跟住玩百家樂，百家樂又輸，跟住去玩老虎機，老虎機都輸埋啦。哎，見到啊嗰、那個玩 show hand 嗰個科官我認識嘅喎， 又再去賭鋪， 係啊，喂， 都輸埋啦，行去門口揾個大馬仔抽牙籤。 佢諗住嗰個科官我認識嘅，我可以恰佢啊，即係香港咁樣樣啊。即係呢個嗱，就算我冇勝算都好，起碼我掌握到主動權啦。起碼我同佢由細玩到大，我知佢好多黑材料啊，我可以要挟佢啊，即係呢一個玩呢一個廿四玩廿四點啦，係嘛？玩廿一點啦咁樣樣啦。喂，但係點不知喂，其實佢雖然佢自己有主動權，但係其實佢未必贏啊。咁但係冇辦法，因為環顧四周，佢真係冇一張台係有把握啊嘛。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咩咧？佢、袋裏邊嘅籌碼唔多。 係啊。 嗱呢啲磨爛石咧，你一定要 磨爛石等運到咯。 你一定要夠銀兩啊，即係本錢夠先得。但係如嗱，你好簡單，普京嘅分別就係咩咧？佢好清楚，我就係賭百家樂。 嗯， 百家樂就係普京就係玩地緣政治。 係 地緣政治，我就係要針對克里米亞。 嗯， 我要食咗個忽嘢，佢成個部署就好清楚啦。佢唔會走去挑戰美國喺北約裏邊嘅領導地位。 嗯， 喺軍事上。好了，他用盡方法去吃了之後他就不出聲。 嗯， 所以我就說普京這類就真是扮實事的人來的。 是沒錯， 是為什麼他在俄羅斯裡面的人會支持他，有原因。 嗯， 他不是那些周圍走去入三袖，去到非洲又跟這個美國佬 開戰，即是要競逐非洲的領導地位。嗯，跟住喺呢啲傳統美國影響嘅軍事國家，譬如巴基斯坦， 啊， 大家知道巴基斯坦跟美國的軍事關係很密切的，其實根本是，因為在反恐戰裏面，當時在阿富汗的戰爭裏面，那他現在又要插隻腳下去在巴基斯坦拿個軍港，跟住未計東海啊、南海啊這些問題。好了，他現在周圍 去開著的話，他現在變成全面在世界各地裏面都是衝著美國而來。 嗯， 所以我就說普京那種的做法就是目標為本而已，我使乜搞咁多嘢啫？又2025 Make in Russia 又剩，係咪？我唔使噶，佢唔使搞咁多嘢嘅喎。我目標為本，我就是要割咗克里米亞東烏克蘭嗰忽。但是習近平始終就係有一種咁樣嘅病態賭徒嘅情況， 是 就係喺呢度搞下，嗰度搞下，嗰度搞下。好啦，搞完曬之後，發覺其實呢幾年嚟，由2012年嚟，你算一算帳，佢喺邊度可以贏？真係漂漂亮亮贏到一仗？ 冇㗎， 好似俄羅斯平吞克里米亞咁。 冇㗎，台灣又唔得。香港又唔得， 但南海填咗海啦，就係、是、 一帶一路又唔得，淨係南海啦就可以偷到雞。 人工島潮啦， 係啦，就係、是、南海偷到雞。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外交嚟講咧，其實就一敗塗地，係嘛？你而家你搞呢個所謂一帶一路啊，完全嗰啲都唔係真心朋友嚟嘅，其實係嘛？ 即係用錢買翻 好清楚而家係。所以而家我反而我覺得 Donald Trump 就係其實咧，或者咁講咧，佢團隊咧其實就係長期而家佢就係收緊網，亦都喺度玩緊消耗戰啊。起碼你如果看到習近平最大的消耗在眼前來說就是現在這個世衛，世衛現在 Donald Trump 就是退，他現在就是 quit 世衛， 咁但另一方面佢 quit 世衛，咁你而家你習近平你咪要補返美國嗰啲錢囉， 佢要磅税， 係呀，要磅税囉，咁起碼 喺 世衛呢個 front 嚟講啦，咁而家呢就係咁喺度燒緊習近平嘅錢啦。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喺世衛呢一個 front 裏面去燒緊中國嘅錢， 你要咩嘅責任喎，仲要 你仲要係呀，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嗰個 credibility 都喺度即係燒緊㗎嘛，而且你本身你仲要你仲有幾多少個要冚呀，大佬啊，你其實你仲有一帶一路嗰啲，你係陸續地要違約㗎啦，好多嘢都係，係嘛？我唔知啊，即係你起碼你淨係講，你而家你今年啊，你嗰個 GDP 跌得咁交關，你今年嗰個軍事國防預算你都仲要加， 所以佢咪要頂啊李克強咯？ 嚇， 就係因為佢加軍事國防預算啊嘛，佢唔頂啊李克強嗰個貧窮問題嘅話，咪俾人嚼佢噶嘛會？ 係啊， 喂大佬，即係你已經窮到開巷，你仲走去買呢個胡椒買呢個警棍，大佬褲都冇得著啦已經。 係啊， 所以佢一定要冚住嗰個問題。 嗯， 佢內部有問題，外部有問題，更主要嘅係內部問題，我覺得。所以好多人好悲觀，我唔覺得美國短期內有啲咩奪命嘅絕招可以出到。 嗯， 去美商唔受影響，香港利益唔受影響底下可以反制到中共。 嗯， 係冇乜呢啲所謂 quick fix 啊，我覺得。 嗯。 無論係貨幣政策好，貨幣戰、金融戰都好，我唔覺得美國喺現階段會採取呢啲手段。喺而家呢個時候，唔知道將來會唔會？但係大家亦都未悲觀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共產黨哇，咁你咪贏曬，跟住可以永續，香港人咪死得咁樣。 嗯， 因為你見到如果佢嗰啲六億貧窮人口，佢嗰個嘅 GDP 唔單止唔好話保六保四啊，負增長，復工之後冇訂單呢啲情況一路持續落去嘅話， 嗯， 你唔可以話鬥長命，大佬。不用鬥長命的，你坐多一年你望下佢跟住可以搞成點？ 其實我而家見到佢反而就係中國除咗放血仲有啲咩新嘅希望啫。 大佬呢個就真係個形勢去到真係去到中共崩潰㗎喇，其實已經係、如果你冇咁嘅國際形勢嗰陣時候，其實佢一路以嚟佢都同美國可以撐住一個咁樣嘅經濟增長嘅奇蹟嗰陣時候。你要佢崩潰好困難。 你話佢鬥爭喎，但其實我覺得佢而家係鬥氣多。其實習近平係 佢攞香港嚟鬥氣啦，當然亦都係想喺中美裏邊去 leverage 啦 ，create 一張 Trump 卡出嚟，去 sidetrack 其他嘢啦，就等第二階段貿易戰裏邊唔好咁快開波住 啦。但你越 sidetrack 咧，你積落嚟嘅債越多嘛。你要諗下啦，即係你無嗱你世衛嗰度你已經決咗題啦，即係你而家已經係通過咗要獨立調查呢一個疫情嘅問題啦。咁好啦，你嗰度呢已經係誠信已經破產啦，跟住你而家香港呢邊你又要得罪埋英國佬，英國佬都本身呢都好契弟㗎啦，其實都唔係好想認帳㗎啦。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連中英聯合聲明你都公開撕鬧喺佢，佢真係喂顏面何存， 佢冇辦法向自己盟友交代嘅，大佬 係啊，冇辦法 出醜於國際。 所以其實嗱，你而家你叫做係雖然習近平可能想用香港牌嚟轉移視線，係嘛？自己另辟戰場，但係問題就係話， 佢又同時會扯出其他嘅矛盾。 你同時間喂兩件事，呢、這個疫爆又好，香港問題都好，同時間都係聚焦到你中共嘅本質問題，就係、是、誠信問題啊嘛。 仲有中日關係咧，日本外相都講咗可能推遲習近平訪日啊嘛。 喂，咁係啊， 係啊。 咁而習而家你日本 呢個係美國嘅指示嚟嘅， 係而家亦美國日本都表咗態。他就是一個忠實的盟友，那個就是美國，你要我選哪樣沒可能選你日本的，其實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都是、即是沒辦法的、我覺得香港人冷靜一點，想清楚，平時我們做回一個現代城市的公民應該有的權利，做回我們平時一個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應該有的專業態度、我經常都說這種是最重要的，這個這樣的角色和這樣的態度、而不需要，我覺得一年來香港人是不會再分化的，也都不會分裂的、已經沒有這個分裂的本錢，也都沒有分裂的基礎、 當攬炒來到的時候就坐穩了， 是的，攬炒來到就是坐穩、今集的時間也都差不多、因為大家的氣管都有些問題，大家記住了，最後尾呼籲大家除了用 FPS 支持我們6809941之外，亦都可以上去 Patreon 去成為我哋城寨嘅支持者，咁、希望我哋快啲重新上去呢個1111，睇下今晚可唔可以上翻去1111，五條煙啦。 好， 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